搜寻你模糊的身影，那一契机像握紧的手心，捉不住有关你的梦境。随风而起，这熟悉的感应，一刻不停，雨点划过泪滴，长睡不醒，我能否遇见你？随风而起，这熟悉的感应，一刻不停，雨点划过。